我想呢就是廣東廣西的習慣呢，就是中外古今什麼題目，上至天文地理哲學美學、軍事，下至、人生、普通的日常生活，我們都會將它拉到去一些從表象到本質、從現象到本質，中外古今都是這樣說。今天既然是講到哲學了，那當然是梗係請阿文傑話同我哋 打 打裝先，係啦。 咁咧，我哋都知道廣東廣西咧，特別係周日嘅節目咧，全部都係聽眾點題啦。咁我哋一年收兩次嘅兩個 round 嘅節目。咁啊，啱今日輪到蘇格拉底嘅哲學。咁啊，有時我哋都唔係話有得揀嘅。咁啊，但係盡量咧，即係俾啲題目咧，我哋就可以温習一下。我覺得很好。咁啊，大學一年班嘅時候就要讀蘇格拉底。咁嗰陣時咧，就係、一定要讀一本叫做《柏拉圖對話錄》嘅。咁成個學期咧就係、咁樣討論裏邊有啲對話一篇篇。咁啊，其中要讀一篇叫《申辯篇》。咁《申辯篇》係乜嘢嘢咧 ？Apology 啊，就係、呢個蘇格拉底咧臨死之前嘅辯論。咁佢其實可以唔使死嘅。咁但係就係呢個雅典嘅法庭判咗佢死刑，咁咧一陣間可以講下嗰個背景啦。咁曼玉麟一定係都好熟嘅。咁但係喺一場戰爭之後，因為佢有兩個學生，就真係被認為係一啲叛國啦、行為啦，咁啊要處死。咁然之後蘇格拉底被誣告咧，就係話或者被控告啦，應該咁講先啦就係話咧佢咧係蠱惑年輕人嘅思考。咁咧就以致咧佢咧就係對呢一個社會有啲反動。咁蘇格拉底咧，佢要做出佢自己即係覺得做人嘅宗旨、人生嘅目標嚇，佢點樣教學等等啦。咁但係最後咧個陪審團都係覺得佢應該要死亡，即係要死刑。咁佢可以走甩嘅嚇，但係咧佢就唔選擇咁做。咁啊，一陣間我哋再詳細講啦嚇。咁啊，所以咧，其實大學一年班就讀呢個申辯篇咧，就覺得哎呀，好長啊，好沉啊，日日點解老師要逐句逐句推敲啊？啊，原來嗰個咁樣嘅教學方法本身咧，就係蘇格拉底嘅教學法。咁啊，到要真係要再大啲再去讀先可以了解嘅。 啊，教授呢度即係蘇格拉底嗰個咧，我都為了個節目咧，係嘛？我門外漢嚟嘅，唔怕出嚟講。咁啊，今日都係請教你多嘅啦。關於呢個哲學啊，蘇格拉底咁，當然佢係大聖哲嚟嘅。 嗯， 我就會將佢同我哋中國孔夫子即係同等級數去睇啦。 因為佢哋嘅年份都比較接近。 咁因為佢嘅年份咧，查過都孔子係我諗早出世多70年啦，比佢即係都係睇我哋譬如翻我哋中國嘅春秋戰國時代嘅人。咁而蘇格拉底同孔子有一個共同處就係兩個都冇著作喎，係嘛？頭先你講 述而不作啦， 係啦，就係頭先就講就係嗰個對話錄就係學生寫，咁孔子就係《論語》。不過咧，我就兩部書即係都係片面涉獵啫，《申辯篇》睇過下，咁《論語》啊當然要讀過下啦，中學會考我哋都考過啦。有一個幾大嘅唔同地方跳咗出我眼睛睇到咧，就係咧。俾我感覺咧，蘇格拉底咧，佢同人哋申辯嘅時候咧，係比較係有好多佢哋當時所謂嗰啲智士傾偈，嚇係平等咁樣嘅，大家係好似真係辯論嘅，一加唔等於二，我話一加等於三，咪點解咁樣咁樣嘅？咁我哋《論語》咧，由細到大咧，子曰乜乜乜，克己復禮為人咁，呢啲就係比較係中國式一啲，就唔係辯論式，即使係。我覺得是教化式，你同唔同意啊？教授，你我咁樣 講， 呢 個可能係咁嘅，可能係同嗰個技術啊，即係我哋現代文學理論咧，就涉及到邊一個講嘢，同埋邊一個技術講嘢嘅嗰個情景。係咁，《論語》咧就係孔子啲學生嚇。記低孔子所講嘅嘢，即係個出發點係咁，咁所以一定係子曰乜乜乜乜乜呢種方式啊。咁蘇格拉底所講嘅嘢嘅哲學咧，都係柏拉圖記低嘅，係佢個學生柏拉圖。咁柏拉圖咧技術嘅嗰個方式咧，就係好似我哋即係寫小説咁樣， 係 記翻當時嘅嗰 個情景，係啦。 咁所以咧。呢度涉及到嗰個技術嘅嗰個出發點啊，佢創造翻當時嘅嗰個情景。咁但係咧， 裏面柏拉圖的技術方式呢，亦都即係令到我哋睇到蘇格拉底一個思辨方法。 係 咁佢同人討論嘅嗰個過程，最後呢係讓對方承認佢自己之前所講嘅嘢咧係有啲問題， 或者甚至唔成立嘅， 或者唔成立咁。咁佢呢種方法， 佢兩個變咗咧兩條大系統咧，嗰、那個發展好唔同。 兩個大系統，咁、一個 咧 就係 嗰個影響我哋嘅，即係呢兩三千年嘅文化同埋人嘅行為思想，我覺得好唔同。 呢個咧係我哋叫嗰、那個論述方式嘅唔同。咁孔子嗰種咧，即係我哋可以簡單稱之為叫教條式嘅，即係一條一條嚇 dogmatic。 哦，咁嘅意思。 即係有咁嘅講法，你哋要遵從。有咁嘅講法係我認為係咁樣啱嘅。咁而呢個蘇格拉底嗰種咧，就係屬於所謂叫做 開放式嘅 辯證式， 開放式嘅 大 logic 啊。但係 logic， 但係呢個辯證式咧，同我哋近呢200年習慣所講嘅 dialectics 咧，又係唔同嘅。 哦， 嚇，即係 dialectics 都係辯證，即係做辯證。蘇格拉底嗰種咧係 dialogic 都係可以叫辯證嚇，都係有人亦做辯證。咁係兩種唔同嘅方式啦嚇。咁其實咧，響即係打呢個裝之前咧，可能我哋要請阿文傑華咧更加根本咁樣講下何為哲學喎、 啊， 因為我哋蘇格拉底哲學，咁我哋就要何邊個係蘇格拉底，何為哲學？咁我哋頭先要講下哲學，因為可能咧亦都可以有曼玉倫哲學， 哇未得係嘛？ 電台廣播嘅哲學 啊，咁啊差唔多 都有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哲學即係簡單嚟講係乜嘢嘢咧？哲學是什麼？什麼是哲學嚇？ 嗱，而家咧都好興咧，好多即係嗰啲媒體嘅節目咧，都講話乜都有哲學啊，或者係即係樣樣都即係覺得係會拉到去嗰個事物嘅本質，即係好似阿盧偉力頭先所講啦。咁我諗蘇格拉底咧係最能夠講到咩叫哲學嘅，就係佢俾咗一個原則嘅啫。首先係個態度問題先，就是、你要愛智慧啊嘛。因為我哋都話 philosophy 嘅 philo 咧，其實佢係 love 嘅意思啦。Sophie 就是 Sophia 的意思， Sophia 就是智慧啦。咁、如果你唔覺得智慧是你好享受同埋覺得是人生的一種價值，特別一個西方的好重視人是理性動物呢一個傳統啦，咁理性就是去界定人的一個好大的特質啦。甚至一啲哲學家會話咧，人是萬物的尺度啊，譬如帕拉門底斯。咁即係話唯有人。因為他有邏輯的思考，所以他要知道會知道這個世界事物本源本相或者個本質，要循著那個理性的追溯，你就會真理是越辨越明。那這個呢是他們的信念來的、啊、那他也覺得人有這個特別的一個發揮所謂人民、啊、精神的一個很重要的活動、那所以智慧就是你首先要愛他啦，二來你實踐他呢就是實踐到人的這個本能本性。咁philosophy 咧係一個好需要嘅生活模式啊！咁咧，我呢度要打支裝咧，就係咧蘇格拉底咧，佢屬於一個辯士嘅傳統。咁我諗曼玉倫咧喺你嘅即係温習裏邊，你都會睇出咧你可以話有啲職業嚟嘅，有啲係換取金錢，就係咧佢哋會早上一個規律，好似蘇格拉底咁食個早餐就上去上路喺雅典嘅城市站喺啲石啊石頭上邊啊或者一個好似一個廣場咁嘅東西咧，就有好多人嚟聽噶啦，甚至有啲人真係慕名嚟聽添，咁啊同佢辯論啦，咁就有啲人就會俾翻呢啲所謂即係學費。咁咧，蘇格拉底就唔介意收錢，所以成日俾老婆鬧，因為佢老婆就出曬名惡嘅嚇。咁佢亦都係一個即係其實好嚴，即係好點講咧，好盡責嘅妻子啦，養大三個仔啦。咁、但係就好嬲蘇格拉底，不收蝙蝠之餘，兼唔記得收錢啦，可能嚇。 佢唔收噶嘛，或者收學生收錢。 佢好，佢唔要，即係佢唔要咁樣攞依樣嘢去換取。咁但係當然人哋俾佢咧，就另外一回事。咁但系辨识真系有呢一个训练同埋传统，系一个职业啊，你可以咁讲。咁嗱呢个辩论，大家准备好晒而成为佢自己生活方式嘅一种咧，其实系好重要，形成咗嗰个体系或者哲学，系佢哋大家所认可嘅一样嘢。 即又可以維生，亦都係你做人嘅一個好重要嘅價值嘅東西。咁最後想講一句咧，就係蘇格拉底有句名句噶嘛，咁佢就話一個未經考察嘅生命咧係唔值得活著嘅。咁嗱，呢個咧就奠定咗佢係聖哲嘅一個基石啦。咁咧就都提醒我哋，我記得我啲學生咧都喺佢張 T 恤度邊就寫咗呢句。就是叫做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用哲学的术语讲，这个就是价值观。 价值观。 价值观。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生命的态度。 没错。 有些呢就是唯唯诺诺，人云亦云。 是。 有些呢就是追求理想。啊、即是、去找自己、人生的目標，但是無論你、啊、是、怎樣追求理想都好，如果你這個理想呢是未經深思熟慮的、啊、那這個呢就有問題了， 有問題、 啊、這個就是蘇格拉底那個思辨的那個哲學、 這些書呢回應盧兄說即使有些人是為為我歌生的，我記得呢、就是、看以前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寫的東西，他分了三種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就不知不覺，他那個真的很粗略，其實不止三種的、先知先覺就是發明家、革命家、後知後覺就是宣傳者，或者現在現代我們的 sales、marketing 那些人、不知不覺呢他就說死了不知道什麼事，發了大不知道什麼事，凡夫走卒，或者根本不知道的世界那類人、我想蘇格拉底的哲學或者蘇格拉底要的是些有自知之明、Know yourself, know thyself 他說了 那類、而辯證剛才教授、文教授說的那些志士可以收錢為生，這個行業在我們春秋戰國、 都有的， 但是是大粒佬的，是吧？當時 我有很多他們很多功能的，即在戰國時代有很多是稅客、 但他們是大粒佬、不是說周街都可以這樣、 是 即不成一種行 業，雅典也 很特別，即不成一種行業，但是這班人呢，即有些正如盧兄說的，我想都是問問我或者騙飯吃、求其指鹿為馬那類，蘋果是這樣的，是金色的，這一輪即當時的資訊或者驗證是比較差的，而蘇格拉底看到這些就不妥，我想是吧當時、 不過我想呢，在雅典這些這麼優質的城市，即是說呢，他們即有很早有民主的思考，我認同，是他們有所謂 Senator、議員啦、有、這個大家的選、發表意見的制度呢，就很難騙飯吃的，我相信，因為呢你在辯論的過程裡面成不成立一件事呢， 是 就是很多人都會給意見的，即是有個平衡，咁咧，你可以話蘇格拉底做一啲嘢咧，係好令人覺得佢乞人憎，就係因為咧好多咧話已經好相信自己嘅睇法嚟到要即係整開手袖同你拗一日或者三日嘅人，但係俾佢兩下咧，不斷問問題喎。佢唔係佢最可以話最乞人憎嘅地方，佢唔講自己嘅睇法。 嗯， 嚇，即係佢唔覺得需要首先講自己嘅睇法，佢聽人哋講。然之後，好似頭先盧偉力話咧，佢係一個辯證嘅方式，就係佢問翻你問題。啊，如果係咁，你嘅定義係咪即係都包括埋嗰樣嘢？咁包括咗嗰樣嘢，係咪就係可以即係否定你頭先所講嘅咯？咁、你係咪應該修正一下？ 係。 咁而對方係由於佢用一個邏輯嘅所謂方式咧，形式化討論先啦嚇。咁啊，對方好難拗嘅。 係。 嗱、咁佢一定係要不斷修正，修正到佢一個位咧。他要再從頭想過，嗱咁呢樣嘢咧就係犯眾憎啊，可以話。 即係有陣時踢爆人哋啦，或者有陣時即係得罪人。 講咧就係佢個哲學背後咧，係一個教育學。即係佢令到你自己發現自己思想嘅一啲問題。咁所以咧，嗰佢個哲學嘅基礎啊，佢嗰個論述嘅方式咧，背後係一種 education。咁而現代的教育學呢，又是即係將嗰個教育呢，係話我哋盡量避免係好教條咁樣話俾啲學生聽，你要咁咁咁，或者咁樣就係知識啦，咁而係要 創造一個環境，讓個學生咧自己去發現嗰個知識。 嗯， 因為自己發現嗰個知識咧，原來係真實嘅。 啱、 嗯、 嚇、啊，你聽翻嚟嗰啲就只不過係一種講法啫。嗰、那個嗰、那個未構成知識， 未構成知識 嚇。咁、啊嗯啊、所以咧就蘇格拉底嘅嗰、那個辯證嘅嗰個方法咧。又符合了現代教育學的那個方法的。 是啊，那當然你教導哲學和教歷史啊，或者教社會科學都有些不同啦。 嗯。 比如盧偉力呢，他是傳播學的專家啦。 嗯。 嗯，他一直都讀傳醫啊。那你都鼓勵同學呢先做一些資料的搜集的。嗱，譬如歷史咁，都唔係憑空。嗱，蘇格拉底咧就係用形式性嘅討論啦。但係咧，譬如你教歷史，你真係要做咗好多準備嘅功夫。但係呢一層功夫咧，大家都預備得妥當啦。然後咧，個老師好似盧偉力咁啦，佢喺課堂上去問問題，即係話呢啲大家都係覺得啊冇咩錯啦，我哋有呢啲咁嘅資料。咁但係點樣睇呢啲歷史嘅資料咧？我哋用乜嘢推敲嘅方法，有几多种可能性去演绎或者理解咧？边种方法比较好咧？你有啲乜嘢即系 evidence 所谓证据去支持咧？咁呢种咧就系、是、我哋教师嘅工作啊、 嗯， 就唔系话你知而家咧真系嗰啲搜索嘅工具咁多， 嗯， 即系文玉联都清楚啊。譬如你预备广东广西，你真系搜索一下啦，即系唔好话用边一个方式啦，边一种平台咧。你都揾到好多資料嘅，但係咧，我哋最難嘅地方就係、是，咦？如果資料唔對確，我哋會唔會再去一層揾一揾去確實先？啊，完咗之後呢、這個都未完嘅、哦 嗯， 而係話個基礎大家有個共識之後，再問一啲問題。 係 嚇，咁、啊、問問題嘅功夫咧，就係、是、蘇格拉底嘅功課。 呢個相當即係嗰個係。真係大智慧，或者要好有個 heart， 好有心 去做學問。 咁我哋講翻哲學咧，其實即係都有好多種好多門類嘅。 冇錯。 咁、啊、咧就不如阿文傑華又簡單介紹一下，即係響哲學，因為哲學系你係讀哲學系噶嘛。哲學系裏邊有啲咩必修科嚇？嗱、啊，譬如話倫理學都是屬於哲學的嘛，係、嘛？美學啊，屬於哲學的嘛。咁哲學 有大概邊幾範嚇？ 誒、啊，同埋仲有霸權嘅嚇，即係嗱，譬如我哋必修科一定係包括咗知識論，即係話咧，你點樣知道你所知道嘅嘢係真嘅咧？ 嗯， 但係非常基本。咁所以於是有 theory of truth 啦。咁、啊、真理嘅理論，有啲係用經驗主義嘅，有啲用理性傳統嘅，咁都要介紹喺呢一個哲學史上邊咧，對於乜嘢叫真正嘅知識，或者我哋點樣知道外邊嘅社會啊？我哋點樣知道呢個世界？其實我哋係咪真係可以知道嘅咧？嗱、啊，這個、呢個咧就真係一個比較後層啲或者再上層啲嘅問題啊。咁呢個咧就一定必修。另外一個必修科咧就係倫理學。 嗯、 就是、話善同埋惡啦，除咗是同非，頭先所講嘅真同埋假，咁、我哋點樣去決定啲叫價值哲學啊嘛？乜、嘢叫做好嘅咧？好嘅社會咧？咩、叫做美好嘅行為或者善嘅行為咧？邊個係邊一啲嘢咧？係我哋覺得係唔應該存在或者要管制嘅惡咧？人性啊，再問人性其實本身係善定惡嘅咧？抑或無善無惡嘅咧，咁咧呢個咧又係一二年班就要修嘅倫理學啦。咁咧就除咗呢之外，當然就係邏輯啦、分析啦。因為如果你個思想法則唔正確、唔嚴格咧，你討論以上嘅所謂倫理學或者知識論嘅問題咧，都錯漏百出嘅。咁、所以我哋必修科咧就有包括咗邏輯、倫理學、知識論咗形上學啦。咁啊，形上學就係話。我哋所知道嘅現象背後仲冇一個本體或者真實咧， 有啲時候講本體論 嘅，係啦，有啲本體論啦，當然亦都有一啲講即係精神性嘅基礎啦嚇、即係全有論啦。咁但係問題我哋一定都溝埋就係你點知咧？ 即係問一啲好基本嘅問題，宇宙係點嚟嘅？世界是怎嚟嘅？人是怎嚟嘅？去哪度啊？咁样啊，终极嘅 destination 啊， 仲有當然去中古神學啦，中古神學啦，對於上帝存在嘅一啲論證啦等等，咁啊講唔曬嘅。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咧，譬如你頭先話美學啦，佢由於係研究感性嘅知識啊，譬如話點解有啲嘢你覺得有美感，邊啲唔係咧？醜陋其實一回咩事咧？咁樣咁呢個咧就唔視為一個主流而係算係分支。咁呢樣又唔係好啱嘅，因為我哋對於感性咧，佢嘅浮動咧。我哋係有覺得唔係最可靠，所以咧喺西方哲學嘅傳統咧，美學只係一個即係發展出嚟嘅分支啫，就係、是、特別係呢個藝術出現咗之後，咁啊對藝術嘅評論啊等等嘅講法啦。 哇！咁啊，藍文傑話即係不愧係哲學系讀 哲學表表姐， 咁所以咧。好簡單咁樣啦，就同我哋打咗個裝咧，就係、是、哲學嚇，包括啲乜乜乜乜。 我已經等於上咗一課啦。 咁我哋咧就休息， 好冇問題。 翻嚟咧，我哋就進入講具體蘇格拉底嘅哲學， 好， 我哋今日嘅香港，今日嘅世界又點樣關聯啦？ 好， 而家我哋休息一陣。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私人消费开支经历一年半的萎缩，自年初开始持续改善，预期今个星期公布的最新失业率将由现时5.5%的水平进一步回落。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私人消費開支繼第一季增長 2.1% 之後，上季進一步增長 6.8%。 隨著消費券的效益在8月開始呈現，相信進一步拉動私人消費增長。參考過去數據，當私人消費持續改善，就業市場亦都會相應好轉。陳茂波又說，本港經濟持續改善，考慮到上半年經濟表現強韌，因此將今年全年增長預測由原來的 3.5% 至 5.5% 上調至 5.5% 至 6.5%。 相信下半年經濟應該繼續有改善空間，但動力仍然要看未來幾個月本地和世界各地的防疫控疫情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香港主要依靠市場運作來決定收入的分配，而在勞福局的政策中，對收入分配最直接有關的是法定最低工資，以及現屆政府就外判服務中涉及非技術員工的政策調整。羅志光在網誌表示，法定最低工資2011年5月實施，前年5月是每小時37.5元，較2011年5月的28元增加 33.9%。而去年12月的清潔工和保安員每月平均月薪就較2011年12月分別增加 53.7% 和 57%。 他說雖然沒有足夠資料量化全港清潔工和保安員近年的薪酬增幅中，私人市場有多少是受到政府外判服務薪酬上升所帶動，但可以肯定影響的存在。創新科技署署長潘婷婷表示，政府近年提出的再工業化，以新技術和智能生產為基礎，為經濟帶來更新和多元的增長點，並創造就業機會。他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早前設立的創新及科技基金，過去四年資助1500多個研發項目，承擔額達到46億元，可見政府非常重視推動應用研發工作。至於政府去年推出的再工業化資助計劃，一年內接收21個申請，目前已經審核批出16個，資助額達1億800萬元，當中一半涉及食品製造研發項目，其他包括印刷和醫療器材等。香港工業總會榮譽會長葉宗賢在同一節目表示，早前工種進行調查，發現90%受訪廠商的總部仍然在香港，有10%會員表示未來有興趣在香港重新設置製造基地。

但係實際上面咧，我哋街頭巷尾嚇、出街嚇、或者係做人行路都有哲學嘅，甚至咧我有時即係教編劇咧，我都會話，即使我哋食叉燒飯，如果你細心觀察咧，都有唔同嘅取向。咁呢個取向背後就係哲學噶啦。譬如有啲人咧就係、 肥啲啊， 唔係有啲人咧就係一啖叉燒一啖飯， 嗯， 就係叉燒係作為送飯。 係 有啲人咧就係食曬所有飯 先食叉燒， 然後先食叉燒嘅。我真係見過， 仲有一隻免切喎。 另外仲有咧就係 成條食， 食曬叉燒然後先食飯。 嗱，咁阿教阿盧兄，我細個咧好講緊，真係幾廿年前六歲嘅時候咧，嗰陣時嘅時代咧就係媽媽卜碗飯，有啲餸喺度咧，我哋係食曬飯先，最後食餸。 咪就係咯，係啦。所以 現在就買一啖餸一啖飯。 嗱，概括嚟講咧，都要係食曬叉燒先至食飯，食曬飯先食叉燒，同埋一啖叉燒一啖飯，定係一啖飯然後一啖叉燒咧？ 四種 叉燒作為獎賞。定係叉燒作為一種推動咧，嚇咁、所以咧好多好多呢啲嘅方面咧都可以，原來上升到哲學層面係 點？呢、這 個我又唔知啦，我又唔知啦。但係心理學就一定有，係即係亦都有多社會心理學去研究嗰啲，譬如我哋食雲吞麵啊、叉燒飯，將啲雲吞或者叉燒擺喺最後食嘅小朋友咧，佢哋長大之後咧，其實成功率係比較高啊。就是因为他懂得要去克制自己的欲望、就不是说一见到最好的东西抢晒去朱古力吃晒先、就不理后果、而是他要部署他期待他等候、然后呢好好地享受他最喜欢的东西。 先苦后甜。 是啦，这种可以 repose 或者是那种耐性呢、节制呢、其实是、即成功的条件，即是说他们的表现后来的工作表现是好一点的。 是吧、OK。 咁嗱，我哋哲學就講咗啦。蘇格拉底，我哋都可能要簡單將佢即係介紹一下，即係揾翻嗰個歷史位置，等啲觀眾咧可以即係同我哋即係一齊共同去睇下呢個人啊嚇，係、何許人也咁樣。咁、啊，孟玉麟，你做過一啲簡單嘅分析喎，係嘛？將中 少少啫，我都係皮毛啦，皮毛啦。咁呢個聖節冇即係一定要多少都要識啲嘅。個西方成個哲學體系或者影響人嘅幾千年行為咧，係真係佢我諗係最勁嘅。用時下嘅話講，咁佢嘅出生都係喺公元前六百零七百年嘅時代，即係距離而家都成二千幾三千年。咁、而咧，我自己個人可以欣賞到咧，就係、當時嘅希臘社會係真係幾民主啊，成嘅咁好快就放棄咗即係呢個軍權嗰個制度，就是、由即係選舉一啲人執行去執行政府個工作啊，或者個行政權啊咁。咁、蘇格拉底咧，就佢本身佢個媽媽係一個助產士。爸爸是一個雕刻家嚟嘅，好似咁而助產士咧，咁啊，我睇過一部書啊，阿文教授都講嘅，佢用咗呢個方法催生咗個哲學出嚟。咁佢係即係矯正咗好多嘢。嗱，頭先我哋睇上一節都講咗，當時有啲志士啊，咁當然咧有好多都係覺得自己識嘢嘅，有啲真係覺得自己識嘢嘅，但係俾蘇格拉底嗰種辯證法之後咧，可能推翻咗，可能認同咗都唔定。咁而蘇格拉底本身嗰個人品，我覺得係相當高嘅。嗱，第一佢唔貪錢嘅，係嘛？收學生唔要錢嘅，對死亡嗰種睇法咧，值得尊敬，非常之即係嗰個情操相當高，係身體力行。佢唔係話淨係講一套理論俾啲學生，而係真係做嚇。即係佢自己都覺得即係個個推崇佢或者捧佢係一個大哲人大智慧嘅人。佢成日覺得唔係喎，要去揾一啲人去 challenge 自己，或者自己去 challenge 人，然後得一個答案俾自己。咁佢話佢自己揾到嘅最大得益就係話揾到一邊無知嘅知識。佢話呢個係佢自己嘅最大得益，即係我所睇到啦。咁而佢係喺一個戰亂嘅年代嘅，其實佢個七十歲嘅 的生命裏面呢，都是一個戰亂的年代。 嗯， 而這個呢亦都是跟我們中國孔夫子都很很近，就是在春秋戰國 是戰亂的年代，而可以激發他們想這麼多東西。而蘇格拉底，我想對他們的文化或者對他的哲學，對他後人最大的貢獻，就是他看到的戰爭啊，帶俾個社會嘅分裂啊，或者個危機啊，呢個咧佢歸納出咧就話係道德嗰個墮落，人性個墮落。咁佢成日係我有欣賞佢一樣嘢，就好正面啊。佢話你犯罪係因為你唔知道個真知識，你俾嗰啲假嘢蒙蔽咗，咁可能同我哋佛學又有少少近嘅。咁但係 anyway， 佢本身係要一個真嘅知識啊，或者真嘅高的德行啊，咁佢身體力行是有做的，即係好多嘢。咁當然在我就嚟講咧，就係話喺佢當時個社會，佢嗰種方式招致殺身之禍咧，就係係咪可以避免呢？即係嗱，佢係好直不甩嘅，即係睇啲書睇柏拉圖嗰寫出嚟嘅，好我以前細個睇就話呢啲係咪故事啫，係嘛？咁而家年長啲睇下，咦，係精彩，好精彩添，同埋係好真確，係即係真係好似一個活生生嘅人喺前面，不貴於權貴權力，死亡佢都唔驚啦。 係嗱，因為點解佢係基於一個好基本嘅信念，就係話咧，其實我哋知道啲幾多咧？譬如關於死亡，點解要怕死亡咧？ 係 你死過咩？你死了就不可以告诉我是怎样的， 没人知 道，没人知道的。如果你未死，我们大家都一起无知的，对于死那为什么要害怕呢？如果你害怕，你就以为你自己认识死亡是什么回事嘛，或者其实它是一个很你很享受的状态呢，不过呢我都听不到了，但是没人讲过给我们知道，所以首先要去除恐惧这回事，因为你要明白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你就不应该去害怕。咁既然佢本住一个无知嘅精神咧，对死亡无需要恐惧咧，佢就有一个原则，就系话你佢系其实好认同雅典嘅法制，佢觉得有陪审员制度等等。如果佢系大比数，譬如佢得到嘅票数咧，佢就500个公民组成咗嘅陪审团啦，系有280票话佢有罪嘅，220票咧就冇话佢有罪。但是他有360票对140票呢，是说他呢是腐蚀雅典的青年，那都是大比数。他记得既然你经过所有程序，陪审员又会有这个决断，他觉得作为雅典的公民，他是应该去接受。如果你不想死，其实你是不需要觉得你想不想死，因为你都不知道死是什么。所以他是用一个完全无依的欲望，但是很理性的态度，他堅持去接受死亡。那已經你知道了，盧偉你一定很清楚，整個蘇格拉底身邊篇好像一個舞台劇一樣。 是啊，是啊， 即如果你看回， 我都想做的， 你想，是啊， 是想問你這樣， 沒錯，是啊，即他的對話很頻密，還有有戲劇性，也 有轉 折。 因為有些人洗橫手呢，想將他救走的，在監獄最後， 他的學生都想他走， 但是呢他就不走。嚇！佢呢個唔走咧，其實即係等於即係希特拉時代咧，即係德國有個後生女19歲嚇，捉咗佢話佢散發傳單反納粹主義反希特拉。然後嗰、那個官同嗰個後生女講：你阿哥我哋就死梗噶啦！你如果你話你係俾你阿哥影響參加嘅，你係無知，我哋可以放你嘅咁。但是那個女仔話唔係，我是自覺參與反對希特拉的納粹主義， 好清晰， 係好清晰。咁佢如果死埋， 係啊，咁拍電 影。咁但係咧，頭先我想講咧、就是，即係有幾個人的關係咧，係喺西方哲學咧係好出名的，蘇格拉底就是柏拉圖的老師啦。柏拉圖就是阿里士 多 德的老師喎， 三大政治， 三大政即係哲學家。咁而阿里士多德咧，又係亞歷山大大 帝 嘅 老 師， 因脈相承， 影響個好大。咁但係咧就有少少稍稍修正咧，就係、是、蘇格拉底咧，其實就係公元前大概400多年嘅人，因為亞里士多德咧係公元前300多年嘅人， 咁啊，柏拉圖同亞里士多德係師生關係啦，咁啊大佢 中間啦， 大佢少少啦。咁啊，蘇格拉底又真係係柏拉圖嘅老師嚟嘅啊，咁所以咧，大概係公元前四百幾年，就晚過孔子。 嗯， 咁因為咧有一個傳聞係咁噶，呢個就戲劇界嘅日事傳聞，就係嗰陣時咧就係有啲希臘喜劇。 嗯， 咁希臘喜劇咧就會諷刺啲唔同嘅人嘅，包括政治家同埋哲學家。咁就話咧，蘇格拉底係最個樣係好差嘅，好似馬面咁樣嘅。 我覺得咧，佢哋真係唔應該成日咁講，我都好奇怪啦。即係喺我自己嗰本書裏邊都有講到，是就係咧成日咧就係強調佢嘅醜陋，即係嗱。女人咧睇外貌，俾人睇外貌就一个好习惯啦。但一个男人，一个哲学家，其实同佢样丑唔丑嘅关系就即系唔大嘅。 但系嗰个日事就 系 话， 系 苏格拉底咧就好开心，有人话佢个样，然后就话嗱，大家即系佢喺个剧场嗰度，因为响佢哋去睇戏嘅，即系当时希腊嘅喜剧同埋悲剧咧，都每年会有一次戏剧节咁样嘅，就万几二万人去到剧场嗰度咧，露天嗰啲剧场啦，圆形剧场去睇戏，咁佢咧就当众企咗起身，大声咁讲，佢系演说家嚟噶嘛，大家睇睇，比较一下台上面的那個扮我那個戴住那個面具和我這個樣子、哪個樣子、是真不真實、哪個樣子是、醜陋一點、其實他扮得我不像、我真實那個樣子、還值得你們研究、這個就是蘇格拉底的性情， 是啊，很喜歡他的性情、 很率性， 很率性。咁咧嗱，佢咧有幾樣嘢咧，就係令到人哋好礙眼嘅。第一，佢活到七十歲已經覺得佢係老而不，因為嗰陣時嘅平均年紀咧，其實好少去到七十。 係。 咁同佢最咁健壯，佢係一個大塊頭嚟嘅。 嗯。 咁個頭又好大啦，咁啲人成日形容佢個鼻係朝天啊，我唔知點樣朝天啦嚇。 嗯。 咁就頭髮疏落啦，大肚腩啦，咁出嚟又即係唔怕得罪人啦。所以而他的老婆成日嫌他咧，就是論盡啊、理肥啊，日日鬧他啦。即係一個幾奇怪，亦都有少少灰鞋的人物，但他是非常之樂觀嚇。即係當年怕死亡。 香港聽眾熟悉的一些性格咧，嗱，譬如我哋黃沾咁嚇，即係黃沾佢即係好多時候係即係好率真咁樣去講一啲嘢。咁佢甚至公開咁樣去講一啲不文嘅笑話咁，但佢又會填一啲好有哲理性嘅歌詞㗎喎、滄海一聲笑喎、係咪即係咁有一啲人呢，有一啲生命呢，喺時代唔同嘅層面裏面呢，佢哋係即係同個時代呢係互相有種好有趣嘅互動啊！ 係 咁，蘇格拉底咧就係屬於呢種人，所以佢可以喺個劇場裏邊嚇同所有觀眾話：我塊面，大家睇睇係點樣嘅一回事咁樣。 即係我諗佢係喺我哋中國講嗰啲咧，嗰啲性格係好闊達，係咪？至於生死於度外嘅人， 冇錯。 但我初以前細個，老師以前都教過我哋蘇格拉底之死嗰啲。我當時聽落去咧，或者佢俾啲文字都係白話譯咗啦，係咪？我覺得呢啲係咪或者戲劇性嘅故事 係咪真㗎？ 出嚟係咪有啲咁人？到年長啲一路睇，就又讀下《論語》咧。咁我發覺佢哋呢啲大聖節嘅人咧，譬如孔子都講：朝聞道夕可死矣。有乜問題咧？咁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點解咁執著於死？咁佛家嗰啲更加。超物不是講呢樣嘢咧，咁而喺佢正話阿文教授講嗰、那個佢嗰個名句係，既然係無知係死亡嘅，你哋點解又要咧咁？咁但係歸翻去一般凡夫俗子，好似我哋經濟生活嘅人咁，尤其是我哋讀經濟嘅人咧，我唔係讀哲學，讀經濟嘅人，我哋讀到 finance 讀到嗰啲咁咧，有第一課就係講啦。你要分析到咩叫 risk 風險，咩叫 uncertainty， 好多人撈亂嘅喎。咁 他們就好了，在三四十年代開始就用數學去計計到個 probability 啊，個還原率出嚟咧啊，計得到嗰啲咪叫做風險咯。咁而問題咧就話喺個經濟活動上邊咧睇得出人係好驚冇風險，更加對如果話 unknown uncertainty 無知將來嘅嘢咧就更加驚。咁死咧係一種 uncertainty， 唔知幾時啊嘛。但係又 唔知死後個世界啊。 係啦，又但係又問題係必然會發生喎。咁因此我諗好多人係逃避避忌，嗱，好似我哋廣東人啊，咁恭喜發財啊，連益壽講好説話就唔好講啲不吉利嘅咧。其實就對死亡嗰個 uncertainty 根本唔知啊。 但係已經有個假設，冇錯。即係任何嘅消滅都係會令到我哋恐懼。 不過蘇格拉底嘅嗰、那個死亡啦嚇、即係佢俾一個當時嘅法庭雅典嘅法庭判決咗，咁然後咧收咗監之後等待行刑，本來有人去營救佢，已經買通曬噶啦， 搞掂噶啦， 佢唔走， 佢唔走， 佢就反嚟咧係好主動咁飲咗啲毒酒啦， 飲個毒藥。 咁成個過程本身咧係好戲劇性， 好戲劇性。 但係成個過程咧又唔係純粹戲劇，響中外古今係有好多有好多人啦嚇嚇，好多人咧係選擇咗佢用佢個生命。嚟到去繼續佢嗰個論述啊，個故事去表達自己。 係， 譬如譚志同， 係 譚志同，即係話冒失為新嘅六君子，即係被判死刑啦。但係被判死刑之前，其實佢係已經收到風，有人通知佢你走啦咁樣。 係啊，唔走死嘅。 但係咧。譚志同選擇唔走，佢最出名嗰個兩句詩係嘛？即係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崙啊嘛，係嘛？即係咁佢背後嘅嗰個想法係點樣咧？佢背後嘅想法，當時其實梁啟超同佢就兩個選擇，梁啟超就選擇離開中國，咁佢離開中國咁啊，繼續。扮新小說啊，扮呢、這個思潮嘅雜誌啦。咁但係譚志同就選擇留喺度，面對佢即將面對嘅厄運。咁結果就係佢係死啦嚇。咁所以咧，蘇格拉底也好，或者係近代嘅中國嘅譚志同呢類人也好，其實佢哋係選擇，佢哋選擇。呢樣嘢，但我哋唔能夠叫做選擇死亡，而係話佢哋面對死亡有佢哋嘅解釋。 呢度咧有以前有老師教過我哋，中一已經教啦。佢即係就講翻譚志同嗰個事蹟咧。以前亦都有一位民國嘅革命家林國民。寫一封與妻決別書，真係有血有淚啊！嗰嗰封信， 我哋小學三年班讀都了解有幾多， 好緊要。咁嗰陣時老師就話啦，就教咗我哋八隻字，佢話慷慨赴死易，鬆容就易難。而啊，蘇格拉底、譚志同、林國民呢一類咧，就係鬆容就易難，即係嗱一時衝動衝下去啊，唔要命咁，可能真係子彈冇眼喎，係嘛？喺個戰場。死鬼咗，咁我唔係貶嗰啲烈士，唔係絕對唔係，而係話好平靜，好似蘇格拉底咁，你走得㗎，啊，你俾錢贖你又得，偷渡走又得，好多途徑，冇人會干涉咁，咁和平、咁冷靜嘅氣氛，佢選擇咧。呢、这個叫鬆容就易啦。 我覺得咧嗰種和平氣氛咧，同其他所謂鬆容就易嘅烈士有啲咩唔同咧？蘇格拉底就係佢真係基於一個理性嘅思考嘅，就話：喂，你大家都唔知道死係咩回事， 係 即係好似一道門口，你都未打開睇到個風景。咁而家咧，大家都話你應該行嗰道門，咁啊，大家合法嘅、合程序嘅，咁我要行嗰道門咪行咯。呢個係好徹底嘅。就是他對於所謂智慧是什麼，理性是什麼，知識是什麼，很有即是一個 consistent， 就是說很穩健的一個推理，很自然的，即是你說選不選擇都好，都是一種選擇的接受， 因為覺得大比數，咁我咪接受咯。即係如果我要走後門，出少少幾多盧布，幾百個盧布啊！嗰陣時喺個新便篇寫咗幾多錢添啊！咁我唔知道今日嘅匯率啦。咁咧就其實唔難嘅，啲學生已經籌好曬，但係都係好輕易嘅事，但都唔係話難同埋易嘅問題。但係佢覺得唔好因為我咁樣而推翻成個法制啊！即係應該要作為雅典嘅公民係要咁樣做就咁樣做啦。 佢呢個就係好值得尊敬嘅地方嚇，即係值得歌頌嘅地方嚇，即係維護個正義嗰個問題，係嘛？ 即係唔搬龍門啊！ 係冇錯冇錯。 即係我教得你哋咁樣，我而家搬嘅，咁點樣去教咧？咁 咁同埋萬玉倫頭先講到你自己相信佛學嗰回事咧，其實咧，我哋一間要講一講咧，蘇格拉底都有佢個背景啦，就係佢除咗理性嘅傳統或者佢執著呢樣嘢之外咧。他亦都相信神谕，你可以说他有一些妖奇怪的一些所谓神秘性的思考，但是更加相信呢就是灵魂的轮回。即是他说每一个人的经过很多生的你的灵魂。所以你只是靠好好去除晒所有的欲望，一个 recollection, 一个回忆呢，你已经有很多细的知识。所以呢，这个都是形成他的基础去看个世界是很不同不一 样。好，那我们呢就休息一阵。翻嚟咧就我哋繼續同大家講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涉及哲學蘇格拉底哲學嚇，咁而家休息一陣。 年雙方保留續約一年嘅權利。佢原本效力嘅球會巴塞受疫情影響，估計負債超過12亿欧元。巴塞又以球会公平财政原则为理由，指美斯即使愿意减薪一半，巴塞的薪金开支仍然超过赛会规定。美斯最终以自由身转会巴黎圣日耳门，估计薪金每年3500万欧元。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两位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坚道咧有紧急维修啊，而家坚道介乎利街、些利街同埋奥卑利街之间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交通繁忙，经过敬请小心。而丁九桥咧就有维修工程啦，而家丁九桥去新界方向部分嘅快线咧系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士多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个全新剧院嚟紧会喺深圳开幕啊！ 哎呀，我想去大湾区置业，有冇贴士俾我啊？ 逢星期五早上11点，全新环节《开心日报》之《放眼大湾区》， 一起轻松了解大湾区衣食住行文化生活贴士， 欢迎大家一起收听。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开心日报》啦！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残奥运动员同奥运运动员一样，都经历长年训练和比赛，需要在残奥周期拿到一定的积分才可以出线，所以残奥的香港代表都是很努力才可以去到东京。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 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港队成绩带来的运动热潮啊，对于运动的关注咧，点样可以持续落去？体育专员杨德强， 精英的培训制度啦，咁个门槛咧都不可以太低嘅，一定是适中，所以不会是所有60个会都会成为呢个精英项目。但是嗰个门槛高定低，以致到系咪有需要调整呢，我哋都会咧全面去检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佢患有强直性脊椎炎，两边髋关节犹如针刺咁痛，每日都要食止痛药。 但佢乐观抗病，仲研究伤残人士出行嘅 app， 希望可以便利轮椅人士出行。 今个星期日有谭丽时分享佢点样面对逆境，坚持到底。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繼續廣東廣西，今天呢直播室裏面有文傑華、萬玉麟和盧偉力。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蘇格拉底的哲學。我們的電話18723111 18723111，或者大家呢各位聽眾可以上去我們的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我們講蘇格拉底哲學呢，又打了哲學的妝，又講了蘇格拉底、的一些、情況。咁我哋不如將蘇格拉底哲學呢樣嘢同即係我哋今日嘅生活，或者係從日常生活或者同中國嘅文化有啲咩拉楞呢。咁頭先呢就其實文傑華同馬永倫都提及到呢，蘇格拉底都有啲輪迴嘅思想喎，係咪？即係同呢個佛家嘅嗰啲輪迴嚇，咁都可以傾下。而蘇格拉底咧，佢有一句名言就係咁嘅：咩叫幸福咧？幸福咧就唔係你得唔到嘅嘢，或者你失去咗嘅嘢，而係話你而家所擁有嘅嘢。 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係啦。咁嗱，呢個咧亦都係同佛家嘅當下嗰、那個概念咧好接近。咁我哋亦都可以從呢個角度去睇睇，因為咁樣咧就同西方嘅好多嘅講法係好唔同噶。 啊，不過咧，我哋一定要即係睇翻嗰個文嗰個歷史嘅 context， 即係嗰個脈絡係點嘅。咁啊，雖然咧我哋話啊呢個聖節啦，西方嘅聖節嚇，或者咧佢係主張呢一個所謂理性嘅討論傳統咁樣，每凡事都要經過理性嘅考察，但係又唔排除佢當時雅典嘅所謂神話啦，希臘嘅神話啦，或者佢咧就成日都強調一種神喻嘅。咁啊，蘇格拉底當然有一個好出名嘅故事咧，佢話有啲人咧就話我係全世界最聰明嘅人。我就覺得呢點好奇怪嘅，我百思不得其解。因為咧我來來去去咧對好多問題我都覺得自己無知嘅。咁有好多人以為自己知咧，同我聽完之後咧，我都發現佢哋都係唔知嘅。咁點解我哋唔接受？我哋對甚至咩叫善良啊、友誼啊、敬虔啊，好多呢啲日常生活嘅概念，其實我哋知道嘅嘢真係唔多。咁我一樣嘅啫，點解會話我哋最聰明咧？咁後來佢就發現同人傾偈嘅時候，我明啦，我就知道我自己唔知，原來好多人唔知道自己都唔知嘅。於是原來認識自己好重要。 咁我就發現我係無知嘅呢樣嘢咧，可能就令到我變成最聰明嘅人。 嗯， 系因为我系由零开始，到而家我都觉得系就系咁样样嘅，所以呢个神谕佢真系信神谕嘅就话啊，佢嘅界定就系原来认识自己嘅无知先系智慧嘅开始， 嗯， 就咁。 即系嗱，应该咁样讲咧，就系响西方嘅传统啦，即系佢比较强调个思辨， 嗯， 强调嗰个逻辑，所以西方嗰个逻辑学。同埋即係思辨嘅嗰、那個所謂叫 discourse 嘅嗰個過程咧，係、發展得好早啊！ 嗯、 中國咧相對地咧，即係喺邏輯學咧，佢我哋唔係冇邏輯嘅，但我哋有嘅嚇、啊。但係咧，即係發展得比較遲。譬如孟子都講下：如我所欲，熊掌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捨魚而取熊掌也。裏邊就已經係有。價值啦，嚇紅掌啊，價值高啲啦，嚇二即係選擇啦，選擇嘅邏輯啦，已經係有曬嘅。咁所以咧，即係但係西方咧，亞里士多德嗰個年代已經好完整發展形式邏輯啦， 係 嚇、啊，即係你唔好理你講咩內容，但係你講嗰啲內容咧要符合呢啲咁嘅。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咁呢個推論咁係點樣嘅咁？咁佢有好完整嘅一套。咁所以咧，即係蘇格拉底就係響一個咁樣嘅西方嘅思辨傳統嘅源頭啊。 嗯。 啊，即係響創立期。咁響創立期咧，其實佢係代表住某一種即係東西文化之間嘅好大嘅分別啦。但係。有趣的地方就是點解佢呢種輪迴啊、珍惜當下啊呢種咁嘅諗法，同東方嘅哲學啊比較可以溝通嘅咧，喺後來西方嘅思想哲學慢慢咧係即係靠邊咗啦，即係西方咧就係、走咗另外一啲嘅即係方向喎、啊。咁嗱，呢個咧都係值得講嘅，即係話蘇格拉底嗰套係西方嘅哲理嘅思辨嘅源頭，佢有某一啲嘢繼續都保留咗，但有一啲嘢又冇保留到，或者係轉變咗，咁呢個都係值得可以講 嘅。咁如果喺思想史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羅馬帝國淪陷之後咧，希伯來文化嘅即係興起啦，咁啊取替咧。咁就好有趣啦！一方面你有基督教嘅思考，但另外一方面仲有即系呢个古希腊落嚟嘅所谓智者嘅传统啊。咁、所以一结合起上嚟咧，就系有呢个中古嘅神学啦。譬如话关于上帝嘅存在与否咧，佢哋都要去即系用理性去讲啊、讲解啊。譬如第一因啊。一个必然嘅存在者嗰五个论证啦吓，咁咧佢就一个好嘅结合。就將信仰，佢冇錯，佢要有個信仰，但佢要用理性去理解，同埋證明嘅嚇。咁呢個咧就是、我哋讀中古神學嘅時候覺得好有趣嘅結合，就係、是、因為已經遠離咗咧蘇格拉底當時嘅所謂嗰啲神喻啊、神話性嘅傳統啊。 嗰啲就即係而家睇落神喻，我第一次睇到覺得咦，好似神話化咗少少，好似無稽少少。中國正話盧兄講好，我哋。即係其實今日討論都幾好有趣、好豐富。即係講翻中國咧，我哋就似乎孔夫子啊，或者其他國家九六十家啲咧，都好少牽涉到咧神嗰個問題，即係係講人嘅問題多啲，係咪？ 子不與怪力亂神啊嘛。 咁咧嗱，我哋中庸嗰度其實都近啊蘇格拉底講嘢嘅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嗯、 不過問題咧就係我哋可以講咧，我哋欣賞到佢，即係咧中庸係講出你處理學問或者思考人生嘅問題咧，就用呢五個字去做嘢，要涉獵廣泛，要諗，要明辨。咁但係喺嗰個點樣辨咧，我哋冇就阿盧兄頭先都講咗，我哋冇中國冇話去好搞哲學，唔係呢個邏輯啊，好似。西方佢哋咁樣樣， 其實咧都有 的，我都覺得欠缺咗少少啊，係嘛？ 有嘅，其實名家嗰啲咧都有一定嘅所謂邏輯思考嘅水平嘅，不過佢唔係主學， 佢唔 係即係佢唔係顯學，依家唔係顯學。 佢冇將佢論述化， 即係簡單嚟講， 咁跟住咧，可能名家有咁講下，但係莊子《齊物論》佢哋講啦，傳而不論，論而不議，啊，議而不辯。 唉， 嗰啲嘥氣咧，唔好啦，因為會咧構成你個成見，你個誠心，誠心唔係話嗰個誠心係你個成見出嚟喎，咁你就不逍遙啦。咁即係我哋嗰陣時又好有趣嘅，即 係 係嘛，即係九流十家好有趣，變與不變之間咧，咁啊莊子就講一套咁嘅嘢。 嗯， 咁對於所以咧，嗰我哋我就覺得咧，我哋中國即係文化同蘇格拉底呢個哲學文化咧，兩者係兩個大系統。中間他們兩位聖哲可能看的東西都看得到很多問題，社會、人生、思考、宇宙，他們很厲害的，就是孔夫子和蘇格拉底他們看得到的，但是走的路呢稍稍有些不同，或者稍稍他們那個注重點不同呢，就出兩個大系統，東西方就是不同。 因為老子都講道德經，道可道，非常道啦嘛， 系 嘛，即系开宗明义就讲明。咁而西方咧就系往往系寻根究底，佢要论述清楚。 系冇错啦，嗱，佢苏格拉底叻，佢就话你啲名士，即系嗰阵时啲志士吓，俾嗰啲所谓嘅定义啊，嗰啲良莠不齐，参差不齐。咁佢就要求一个好似即系而家今日讲嘅。普遍的價值， 或者 是 澄清一些， 要釐定它，統一它，這樣去做。現在我們走到今天21世紀都是 standardization 很重要的嘛，品質的檢測或者是很重要的，這跟 你的專業有關， 這件事全球通行的，你一做一做的就要跟這個 standard ISO 啊，這樣這個就是中國來講，一向我覺得不是很注重，去到朱熹呢，他講甲物自知咧，其實咧， 好啲啊！ 我自己嚟講咧，覺得係應該行呢樣。 哦， 但學術上又未必喎，係嘛？學術上可能 不過就 象山又唔同意啦。 係啦，即係譬如即係你中國哲學都有好多派別啦。 係冇錯。 咁有一啲係講財性啦。 係。 咁而道德係一種領悟啦，亦都睇下你嗰個本，即係個質地係點樣啦。 係。 咁但係唔係唔可以教化？ 嗯， 咁所以所個重德嘅文化咧，其實你可以話佢唔係咁重視去發展名家呢啲邏輯嘅理論，因為佢有另外一種價值觀啊，即係無論係層級嘅倫理價值啊。所以頭先盧偉力話喺《論語》裏邊，孔子嘅述而不作咧，喺佢對弟子嘅説話裏邊，佢有啲價值佢好肯定嘅，佢就講俾你知嚇。即係雖然都用一個一問一答嘅方式，但係佢想覺得要發生嘅事情係好清楚嘅，即係應該你點走係好清比較清晰，咁就唔係話你要思辨咁嚟嘅，即係開放性，佢唔係咁樣開放性。 即係可以睇到咧，就係譬如中國嘅嗰個哲學啦，啊，中國思想咧，佢係比較強調關係嘅。 嗯。 譬如《孔子論語》裏邊嚇，理人篇嚇。理人為美， 嗯， 責不處人焉得志，咁理咧，即係話咧，即係你住嘅嗰個地方附近嗰條鄉里嚇，即係你應該同人咧，人呢個字啊，企人邊做個義字啦嚇，同仁義道德呢個人咧係接近一啲， 嗯， 咁你如果能夠同仁義道德接近一啲咧，咁就係好啦，美啦，咁佢於是就將人。同埋美，同埋你嘅人生選擇咧，係三樣嘢嘅關係咧，四個字搞掂咗喎。 係啊， 呢個 point 好緊要啊，阿盧兄好緊要啊。嗱，我諗阿文教授咁精哲學都知，你希臘人佢哋尤其是呢一班即係嗰個朝代啲人咧，由蘇格拉底都要講靈魂啊嘛，一個善嘅靈魂。 嗯、 靈魂其實即係我哋今日講可以係講人格或者道德嘅昇華。咁咧。而個最好重要嘅就話，每個人咧都有一個靈魂。 嗯， 咁即是話每個人都有一個個性、自我喺度，同埋一個自由，一個即係論呢啲。中國人正話你講，阿盧兄講，理人為美咁，個人就係兩個人以上講關係啊嘛，啱啊，就係講個團體個個性咧，就唔喺個人度出啊嘛。係咪堆湊咁佢都要講係嘛？你四端都係講嘅人性個最深層次嗰度，最底層次都有。咁但係每個人有一個靈魂， 希臘人相信的東西一路下去，其實這個就是自由主義或者個人主義的那個層面 基礎來 的，基礎或者表現出來是高過中國人很多。中國人講人，一講人兩個人行埋就叫人了，人與人之間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個團體性高了。 也有些說法就是發展出最後就是個人主義的哲學觀或者思想，同埋呢個羣體主義嘅思想， 係 啊，咁即係中國咧係屬於即係倫理方面嘅， 倫理 着重倫理方面嘅、 嗯， 或者係東方人都係嘅，日本都係着重倫理方面， 講團體意識 啊。 佢哋咧有一個特別嘅字叫禮份啊，喺、嗯、儒家裏邊咧，禮咧就係道理嘅禮啦，份就係俾佢分餅仔個分字。咁佢即係話咧，你有一個社會嘅角色。 嗯， 其實講真就係、是、話，譬如你對你阿爸。你作為兒子，你應該要做嘅嘢，同你作為一個妻子啊，對丈夫或者係對你嘅兒女所做嘅嘢，你都有一個角色，你一定要盡你嘅義務啊。 嗯， 同埋盡嗰方面嘅善行，咁先叫界定咗你自己。 嗯， 就好少話一個個別嘅自我，係咪？咁啊，呢個咧好笑啦，即係我諗下羅偉力睇好多張活遊嘅電影，到佢喺中聯時期嘅電影啊，好多角色要離家出走或者尋求自己嘅自由咧，係已經係一個好現代化嘅中國。 係啊，嗱、啊我寫過一篇文章，亦都做過一啲研究咧，就係30年代嘅中國電影咧，好多離家嘅青年嘅，好多離家嘅青年， 30年代。 馬路天使裏面的那班青年人、啊、全部都是離開了家的、十字街頭的青年人都是離開了家的，或者是大路、就是一些建築公路的工人、啊、都是離開了家。那離鄉別井有些可能是逃亡，由東北、啊、即是東北學生大學生流亡到關內的，又有些可能是在即是某些地方因為水災啊，咁啊嚟到去城市又有，咁所以離家嘅青年咧，如果我哋擴闊啲睇咧，喺五四運動之後，好多文化人，魯迅啊、朱自清啊、郁達夫啊嗰啲，全部都係離開咗自己嗰個老家嘅。咁佢哋離開老家咧，又衍生咗一啲新嘅問題。不過呢個咧就唔係我哋今日嘅題目啦。 咁1949之後就唔係啊？ 1949之後咧。就是整個國家要有計劃咁樣拆散啲家庭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夫妻分開唔同嘅地方工作， 户籍啊叫做分 户 籍啊， 咁佢哋呢個咧其實係一個人口政策嚟嘅， 係 用呢個方法令到人口增長減慢。 嗯， 嚇、啊，即係嗱，兩夫妻一年只係見一個禮拜嘅啫。或者一兩個禮拜，咁咪即係人口嘅增長咪減慢咯。咁喺未有好大量嘅即係點講節育嘅藥物嚇嘅之前咧，就用呢個方法。咁嗰陣時咧，好多青年人喺49年之後咧，其實咧佢係被安排喺邊一度工作嘅， 是是是 就唔係屬於離。他自己決定他可以去哪裡，甚至在60年代中後期，當毛澤東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好事，那些在城市讀完書的青年人呢，就去到譬如說東北啊、西北啊這樣去建設，參與建設，那其實不是由他們自己可以安排自己，所以如果我們說30年代的中國的青年人去選擇佢可以去邊度啊？同49年之後，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啦，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解放咗之後嘅青年人咧，反而係唔可以自己去決定自己去邊度做乜嘢嘢。 嗯， 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從自由到絕對自由嘅角度去講咧，30年代可能仲雖然貧窮戰亂，但係可能係有多啲嘅自由。49年之後，反而係少咗一啲自由。 冇錯，咁所以盧偉力咧都講到咧，即係喺中國嘅即係所謂思考嘅長域裏邊咧，嗰、那個人倫嘅關係，或者當時個集體嘅需要或者社會需要如何係好決定性。咁但係講翻道德問題都係一樣嘅，即係我哋今日講蘇格拉底嘅哲學啦嚇。咁 在中國講道德問題呢都是要講人倫的關係作為基礎， 嗯， 但是呢其實蘇格拉底很得意，他覺得道德是知識來的， 嗯， 即係佢反而唔係話啊，你有咩財性啊，或者你一定要有一個，譬如話即係與天地嘅契合啊，而得到嗰個道德嘅即係所謂仁，仁義禮智，人嘅公心自覺性。佢，嗯，反而係話你知幾多，你認唔認識咩叫做係好嘅？咁咧呢個似頭先阿孟若龍咧，你講嘅你中意朱熹咁樣啊，即係格物致知咧。都有啲共同嘅，就係話，如果你知識唔足夠咧，你判斷唔到邊啲行為你係應該做。譬如有啲唔係就係技術性嘅知識嘅，譬如你點樣開架火車，或者去點樣控制一啲所謂救人嘅工具，即係呢啲咁嘅技術性嘅嘢，而係話你知唔知喺咁嘅處境，你應該點樣做先係最好？即係你係要了解個情況。明白嗰件事嘅道理，甚至譬如關於政治嘅行為或者個處境，咁你先至可以做到一個適當嘅行為。咁所以佢話得即係知啊嘛， 係 嚇。咁呢個係幾特別嘅，所以由於佢用理性帶導咧，佢對於人際關係有一啲獨特嘅講法。譬如佢話唔愛唔思，唔更愛真理咁啊。即係呢個當然就係後來。亞里士多德啊，都咁講噶啦，亞里士多德講啦嚇。咁但係咧，都會反映到依一個佢哋三師徒嘅一個傳統，就係話有時唔係因為人際關係令到我決定點樣去做，而係個真理性本身係咪可以接受。於是，我可以同老師辯論，我可以唔係話離開師門啊，我可以發表一啲咧批評我老師嘅説話。 嗯， 嚇，即係因為唔愛唔思，唔更愛真理。 即似乎咧，即蘇格拉底比較強調嘅咧，就係通過我哋嗰個邏輯嘅思辨、論述嘅過程，去揾出嗰個真理。 真理， 或者智慧嚇， 係， 即佢智慧同真理之間咧係有啲關聯嘅，有啲本質嘅關聯。咁而去到佢個學生柏拉圖咧，就係，是，相信冥冥中有啲絕對嘅理念嘅。 嗯， 啊，即同所以佢柏拉圖同蘇格拉底都有啲差異嘅喺呢個問題上面。咁，而去到呢個亞里士多德咧，就覺得唔能夠係咁樣嘅，啊，即係所以亞里士多德就提出唔愛唔思，唔更愛真理嚇，係，咁樣。咁我哋而家咧又要休息一陣，翻嚟咧就係，繼續同大家講東講西，今日講蘇格拉底哲學。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反外国制裁系外交事务，属中央事权，香港有宪制责任落实。他又预计反外国制裁法日后在香港实施时，可能会有人借此炒作，试图削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抹黑香港的营商环境，甚至造成市场波动来浑水摸鱼，必须提高警觉，有所准备，并加倍注意管理风险。陈茂波以为港护航为题发表网志，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月通过反外国制裁法，为的是要让政策工具箱里面有更多样化的反制手段，可以相称力度来作出抗衡和应对，可视之为被动式的防御部署，确保有足够的还击力量，让横民的对手面对现实，回复理性的态度协商解决问题，这个是以战制战、以战止战的策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私人消費開支經歷一年半的萎縮，自年初開始持續改善，預期今個星期公布的最新失業率將由現時 5.5% 的水平進一步回落。陳茂波發表網誌表示，私人消費開支繼第一季增長 2.1% 之後，上季進一步增長 6.8%。隨著消費券的效應在8月開始呈現，相信將進一步帶動私人消費增長。

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我得你都得。 国际演讲会八十九大区总监林景星教我哋演讲，今次讲738+5， 就系一篇演讲咧。我哋讲系7%系内容，38%系声线，有55%咧系身体语言。 仲有曾医生讲梦嘅形成。 我得你都得。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逢星期日下昼4:00-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所有的生物都有这个共通的24小时的这个时钟嘅。 哈林食生 面，即系呢个就系支持有生理时钟嘅说法。 系啦，发觉咧有个小镇咧，啲人咧系会冬眠噶嘛。有啲研究都讲过，其实人咧即系你有啲叫做日头比较有精神嘅人，啲系夜晚比较有精神嘅人，其实你有冇必要逼自己改变嘅？因为某程度上都系基因决定嘅。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十年。 最后半小时广东广西，今日就是我们的题目就是苏格拉底哲学。在直播室里面就有文杰华、万玉伦和卢伟力。就最后半小时我们不如就将一个这么大的题目拉回来我们现实生活，那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可以从苏格拉底的人生啊、哲学有什么理解，我们在今日的生活，日常生活也好，或者是職業生涯也好，有什麼的想法呢？ 其實呢我們談了大半個，即是一個鐘頭，即是去到節目最後的一節，個半鐘，就好像沒有提到呢，在西方哲學史上面呢，他提出一個很特別的名稱，就叫蘇格拉底的轉向，就叫 The Socratic Turn。咁其實轉向係咩嘢呢？其實就係蘇格拉底之前嘅古希臘哲學家咧，佢成日咧喺愛琴海啊，睇到啲崇山峻嶺啊，佢就會諗好多啊現象背後有冇實體嗰啲問題，譬如宇宙論啦、 本體論啦， 即係啦，宇宙本身最後嘅真實係咪火啊？即係佢會提出火啊、水啊、一啊、數字一啊呢啲咁嘅講法。咁但係蘇格拉底嘅轉向咧就係、是。他不去問那些問題，他問回自己，即是說我存在有什麼意思呢？我人生有什麼意義呢？我要怎樣做才能夠真的實踐到人作為人的本質呢？譬如理性這些，那所以個轉向就轉向回人自己本身。 是，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基礎，就是剛才盧偉力你說跟我們自己有什麼關係。 如果說呢，就是說如果我們講討論人生哲學或者生命哲學咧，蘇拉底嘅一啲論，即係關於佢嘅一啲人生或者論述咧，都係重要嘅參考嚟嘅。反而蘇格拉底之前嘅一啲西方嘅哲學家嗰啲咧，就比較遠一啲嘅，即係距離遠一啲。咁所以 我哋頭先都有講過啦，蘇格拉底名句咧嚇、認識你自己咁樣咧。 係， 我突然間喺個腦度閃一閃喎，咁我哋中國兵法都有句啦，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咁啦。知己知彼。咁如果阿盧兄頭先講，我哋拉翻落嚟，我哋現實生活啊，或者職場所見咧，咁啊，我所即係突然間閃喺個腦度就發覺咧，大部分嘅人咧都係知己知彼多過知己。好多人係唔知己嘅。話人生得一知己難，梗難咧，自己都未知自己，人哋根本冇辦法知自己。點解我咁講咧？就係我譬如話喺公司啊，喺個社會啊、商場啊，周圍見到人好八卦嘅所謂啊，周圍及住人做嘢，咁咧就好知道人哋一舉一動啊，做啲乜啊，啲喜好好知喎。但係去翻自己嗰度，咁我試過問有啲同事啊，我哋講到升職啊、正培訓啊或者各方面嘅嘢，究竟你想做啲乜嘢咧？你想升職，咁升啲乜嘢咧？ 你做啲乜嘢咧？咁講唔出喎。我第二個問題，我究竟你有啲乜嘢嘢優勝個人咧？而講唔到，真係講唔到喎。我唔係而家作故仔出嚟，係、真係講唔到。咁俾我咧有一個感覺就係咧，啲人咧就係專理人哋閒事咧就多，去靜靜經經用心。去認識自己，好似蘇格拉底咁講，認識自己用理智，用一個善係嘛，至善嘅態度，向至善方向行，好少人做。 嗱、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如果中國文字裏邊咧，就有個叫鑑啊，鏡鑑個鑑嚇。咁即係話，如果我哋睇即係兩隻眼睇人哋咧，就好自然嘅。 係。 但如果要看自己呢，你就要借一個鏡了，所以我們就會借鏡、啊、即是我們借一個鏡反照，才可以反照自己的樣子所以呢、即如果從這個角度呢，就玉倫卿說是對的，即是知道別人，因為你看到別人嘛，但你為什麼看不到自己呢？這個就是蘇格拉底的哲學裡面的名言，即是不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人生。即是说呢，你要能够知道自己、啊、know thyself， 是吧，知道自己才值得活的嘛。那这个知就是反省的意思。 是 所以说，如果从现实的角度呢，就是我们即是以前我们细个呢就常听到一句口头禅的，就是虽生人世上未得为之人、啊、就是说呢，你是在人世這裡生活的，但你怎樣才為之人呢？那當時即、我們老爸老母就教落、啊、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啊、如果你自己不想那些事，你就不要監人、啊、去做那些事、啊那如果你真的監人去做那些事呢，那你就是衰生人世上未得為之人了，那你就是不是人啊、即 我想有一個我們都即在這些思考過程或者學習過程、尤其是如果歡喜、讀哲學、啊、這些、對個思想肯定有啟發的。而問題是人本身，人是動物的一種，人又是很 unique、即是很獨特的，有人性，其他動物沒有的嘛。那有些朋友跟我爭過、有時候貓貓狗狗都有些愛心、啊，但喺佢哋嚟講，我諗佔嘅比重係好少啊，即係不及於人咁高。咁但係人又係動物嘅，又係自己係動物喎。如果嗰個人性好低，而動物性好強，即係話慾念好強啊，可以做好多殘忍嘅事，比嗰啲所謂禽獸啊更殘忍。 咁、所以就話要轉化咯。咁當然啦，對於弗洛伊德嚟講咧，嗰樣嘢就唔少嘅。即是我們基本上都是用這個本能去生活的，但是我們能夠將它叫昇華嘛，轉化了成為科學、啊、甚至宗教、啊、等等的東西、啊、不過呢，我想講回最後的時間呢，講回蘇格拉底作為一個老師教師、因為他都好像孔子一樣，即是他萬世師表，但他的教學方法呢，在今時今日呢，是不是容易受歡迎、老實說要教都未必教到的，因为他不是说你在师范读出来 的一些东西来的，即是、他自己本身对很多东西存有怀疑，因为呢他会觉得自己不知道、即是如果他已经有一套东西呢，我们是见到很多人急于要传授那样东西，因为教学有三个态度的嘛，一个就是传道、解域、授业、授业呢，譬如、文玉伦你自己本身的那科呢，或者是你讀的商科、或者你後來精於商界呢，你都覺得你修過 MBA 呢，其實授業是重要的，即是說有一些基本的程序知識、行政管理、危機處理等等、那 些 技術就是授業，是的，譬如讀會計這樣授業。傳道呢就其實有少少危險的，就是說你將你自己覺得認為是真理的東西呢就要去講，但是解域呢就似蘇格拉底，就话咧， 嗰咪解惑啊？ 解惑系啦，即系疑惑嘅惑，冇错。咁咧就即系唔，如果我讲域咧，就可能有啲冇神秘主义咁嘅色彩啊。解惑比较适合啲，就话你有啲嘢你讲出嚟好似好肯定，但系佢有怀疑，于是佢就专攻你啦。 就問你其實你意思係乜嘢啊？你咁樣會唔會有依一個咁嘅嫌疑？會唔會犯咗呢種謬誤？會唔會搞亂咗咧？咁所以都話係一個好唔容易嘅工作。 其實我都會有用有參考蘇格拉底嘅方法嘅。 嗯， 喺呢個教劇本寫作嘅時候，指導啊，我基本上指導劇本寫作啦。咁即係譬如話劇本嘅結構嘅知識呢啲，又屬於即係授業啦嚇。咁、咧就係點解我哋要去寫劇本？呢、這個就傳道啦。咁但係咧，即係當佢哋已經有一個諗法啦。 嗯。 咁嚟到去即係揾我去指導點樣去變成一個好啲嘅劇本嘅時候咧，我往往係問佢哋問題多啲嘅。 嗯。 即係我往往係根據佢哋根據啲同學想表達嘅嘢。係。譬如話你係想講呢、這個愛情係困難嘅。 嗯。 咁但係你個故事本身就冇達到你想講嘅嗰樣嘢喎、 嗯， 你點樣先可以令到你想講嘅嘢可以處理到出嚟呢？嚇、 嗯， 咁、啊、譬如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咁你首先要建立有情人呢、這個有情呢個事實先得噶，咁你要有啲情節噶，咁啊不能成為眷屬。咁如果係因為一個意外不能成為眷屬，就唔係戲劇啦。咁我係咁樣慢慢同佢哋講對話，咁啊讓佢自己發現乜嘢結構先至係最啱佢想講嘅嗰樣。咁嗱，呢個都係我即係學習或者係參考蘇格拉底嗰啲思辨。 我諗你哋兩位係做學術同埋教授嘅工作咧，就係、是、呢個解惑呢樣嘢咧好重要。即係一個好，如果我哋值得尊敬嘅老師，即係當然唔係去到孔夫子、蘇格拉底嘅層次，但係你哋如果做呢樣肯用心去做，好好值得學生尊敬同埋即係受益嘅。但係譬如我嘅工作嚟講，我哋嗰啲係相反啦，就係授業噶啦。我教你一個技術啊，你個點入啊，啲帳啊，點樣啊客人啊點做啊咁。而家行到一個可以講好多公司、好多商界嗰啲地方都係叫對號入座。 嗯， 你唔好俾邊個局執到啊違規洗黑錢乜乜乜對號入座，爭一張文件、半張文件你都死得㗎，爭個試單、爭個 chop 都死得㗎咁。 嗯， 那個對號入座係冇思考嘅。我哋只、我喺譬如話我喺個職場生涯裏邊咧，我有陣時做嘅就係叫啲同事。如果我哋要兩者取其一嘅時候，呢、這個風險同嗰個風險比較一次啦。你做得 A 嘅風險承受得 A， 今次係 B 同 A 相等，你咪做埋佢咯。 嗯。 但係對號入座嘅時候唔得 ，A 就係 A，B 就係 B。 係。 所以好難講到話、 蘇格拉底一邊講 話係嘛？佢嘅哲學擺唔到喺商業上。 係啊係啊。誒、啊啊、不過都有啲嘢先澄清先，佢有個前提嘅就係、是、有一啲有識之士或者自以為有識之士咧，喺當時雅典咧係好中意聊交嗌噶嘛。係啊，或者辯論，佢覺得譬如我對於敬虔有一套睇法，就俾咗個定義出嚟。咁蘇格拉底就去質疑你嗰個定義，因為佢真係覺得聽唔順耳啊。佢、覺得有啲問題啊，佢就即係唔係扮出嚟嘅，而佢真係去問、如果係咁樣樣，啊邊個係咪都係敬虔啊？譬如係一個幾聲名狼藉嘅人，佢嗰啲咁嘅行為同你個定義一樣，係咪都叫敬虔啊？咁佢就要去辯護噶啦。咁所以喺個辯論裏邊咧，最後可能咧大家係好唔愉快嘅，即係可能嗰個人幸然嚟咗直，但係佢冇辦法再補充翻、修正翻，而蘇格拉底就成為好多人。即係痛恨嘅對象咁啊！ 打爛咗飯碗咪可能 係啦。咁啊，同我哋上堂有啲唔同，即係有同有唔同嘅地方啦。但係咧，我哋今時今日咁樣教學咧，第一真係未必有蘇格拉底嘅智慧識去問，但係我哋要誠實對自己先，就算作為一個老師。另外就係都唔討好嘅，咁因為咧其實咧好多學生覺得寧願好似曼玉倫話嘅授業，你俾曬啲肯定啲嘅答案俾我。咁我跟住我冇風險去做，或者係專業去做。但係咧，有啲人文嘅學科唔係一個專業嚟嘅嘛。我哋真係好多問號嘅喎，如果冇問號咧，就冇發展嘅。 而且根據現代嘅教育學啦，有一個研究人腦嘅思維嘅一個人咧，叫 Edward De Bono。 咁佢就係水平思考法嘅創作人、創造者嚟嘅推動者。咁佢喺1968年咧就開始即係研究人腦啦嚇。咁佢後來就研究即係學習啊，人係點樣學習嘅咧？個腦係點樣學習嘅咧？咁佢就有一句至理名言，就係、是、所有學習者都只能夠通過自我學習去得到知識嘅。 嗯， 即係話一定係要通過自己內化咗人哋或者老師所講嘅嘢，你先能夠構成知識，係屬於你嘅知識。 嗯， 咁所以咧，你如果背一本書嚇，由頭至尾背曬成本書嘅一篇文章嚇，或者所有一隻字不漏都好啦。你是未掌握那篇文章的，你只是背到那篇文章的，所以呢反而你是理解一隻字一隻字一句一句地理解了之後，你就是成為你的知識了。好了，如果那個老師很清楚地一句一句解了給你聽，你又真的很用心聽，都是你的知識，因為你是內化了成為你聽的過程嘛。所以呢背书不得到知识，老师讲书你用心听你得到知识， 嗯， 你自己去理解它你得到知识， 嗯， 大概是这样，嗯，就是 sell 所有学习都是自我学习。 即是呢，正话我们讲的时候呢，我发觉两位教授呢在学校你们想解惑这件事帮学生呢，就是从老师，嗯，你们作为老师的层面出发， 嗯， 但我又想补充丁堆呢，就是说其實學習咧，學生自己嗰個所謂 input 係嘛，自己嗰個努力或者自己嗰個奮發性都好緊要。 嗯， 我哋不嬲，其實而家成日我哋用咗個詞彙叫做學問啊嘛。啊，盧兄好高學問，文教授好高學問。其實我哋以前古人用咧就用問學， 嗯， 係嘛？我問學於邊一個咁？咁有個好出名嘅故事，晴門立雪係嘛？哇！個老師瞓咗覺仲喺度。那個就不是有心擺架子的，我相信就是學生很虛心， 嗯， 要很虛心很有耐性去等老師，啊，那現在，剛才我說的就是說對號入座就在我們商業上做，而學習呢很多呢買雞精啊，買一個 package 去學啊，不論大人小孩都是呢，嗯，就叫做一步到位，嗯，你讀完這本書精華你必定考到哪間小學，必定考到哪間中學，拿，到個好位，久而久之，即這個可能是個機構性、政策性的問題。有時候老師我覺得都無奈，你究竟我想怎樣教呢？沒有指引的呢，很慘，一出指引就糟了，你走著這裡就等於我們商業上的，你跟著這裡入數，入錯了 就是錯的了，就對號入座，而家長、學生很多都是的，一步到位。咁嗱，好似我個人都係噶，臨老學去學攝影咁， 嗯， 一味問啲朋友邊有相機最好啊？邊度有啲課程最好啊？係咪買呢個店啊？支鏡頭點啊？個個都話唔需要咁高層次嘅， 嗯， 最緊要攝影嗰個人嗰隻眼嘅啫嘛，係咪？你買套最靚嘅拉卡嘅架撐，揾咩架撐？你唔識用佢，你影唔到靚相嘅喎， 嗯， 就係呢個道理，就係想一步到位，個個都冇嗰個恆心或者嗰個耐性去做，所以令到。很多老師都產生，即係有，我覺得我都同情他哋，很多怨氣啊！個怨氣就係點教呢，或者啲學生要咁，根本其實就想講多啲其他，但係範圍以外又唔得啦，時間唔容許啦。 不過有趣啊，盧偉力，即係其實咧，以前讀蘇格拉底真係唔覺得佢有啲咩指引啊、教材啊，因為佢真係唔係授業啦，亦都唔係傳道啊。 佢係如果咁講咧，應該係因勢利導，即係話咧，有啲似我哋廣東廣西，即係話嗰個話題講到邊，佢就根據呢個話題 就住嚟 揾出嗰、那個。辨證的過程，然後一路層層剝落，層層剝落，去到最後讓他的對手發現，哦，原來我剛才這樣想是有些問題，我要修正了， 嗯，所以他不就說他自己的教學方法是一個接生苦，就是說去到生命的源頭，即是問題的最根底，然後幫你慢慢又重新來過，即係佢出咗一個新嘅思考嘅生命一樣，咁啊呢個真係唔係好多人可以做得到。 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 講蘇格拉底哲學，原來兩個鐘頭咧都可以講下，即係中論中外古今同埋現實人生。咁而家咧，我哋咧就要結束啦。咁啊，聽一首歌咧，就惠斯同我哋唱嘅。啊，佢個名係詩㗎嚇，一知半解啊。咁而星期一夜晚嘅廣東廣西咧，就係馬鼎盛、馬恩賜同埋劉蘭昌，題目就係蘇軍幫中共鳥槍換炮啊！好，咁啊，我哋今日廣東廣西同大家講聲拜拜， 拜拜， 拜拜。 怎麼説得就如望透我是我，雨好大，然而又對著我一思一想一知半解，若並未感應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